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哎，怎么挨大不理呢？这是怎么着？今儿是高兴了是不高兴了？是渴了饿了？想歇会儿？想聊会儿？ 快递到没到？ 好，我这样话白说了。哎呀，天天就盯着那点快递，没到 连贴人家凉屁股。 不是，那单过7天也不给换了？什么7天不给换了？您那心思根本就不在我们这儿，您还跟我们这儿晃悠什么呀？ 又买新手机了？是不是买错了？7天不给换？ 在吗？ 我告诉你啊， 没在理他， 有空一起吃饭啊，明白。有空聊啊，拜拜，嘿嘿，爱你。 这一套，你看这，他关键是一次性都发出来，我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还是爱理你。 哎，据说有空一起吃饭是现在最大的一句敷衍是吗？因为如果是有诚意的话会说，哎，来来，下周咱们吃饭去。 好，好，好， 人家话都没说完，你这就好了。 不是，有诚意才有诚意，我看出诚意来， 或者这么说，小柱， 他这不是请我吗？ 请我，你这诚意太强烈了。我跟那个那边发现一特好吃的羊蝎子，咱们下周二一起。 哎，不，你不行，你约俩人 一起啊， 你先约的我， 咱们甭管怎么说，有时间有地点对吧？有人物，有场景， 对， 经过结果，结果不合适，甭管怎么样，这饭吃有八九是能吃上，但是那个人如果跟你说得兄弟有空一起

家好，我是侯宝林，欢迎您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您看啊，今天我们的新闻是这样，一名协警发现了一名入室盗窃的小偷，大家看啊，这么多人在围追堵截， 哎呦， 站住， 这疑人呢，不说了， 胖子跟 就抓，胖子跟得上吗？胖子要堵住他， 不懂，小偷呢跳进了食堂， 哦，跳进食堂。 吃了， 跑进食堂，翻进食堂，他打上边下来的 池塘 啊，池，好像池塘。 小偷跳进了池塘，不懂的一声，大家傻了，哎，跳下去了。瘦子，你来，你来，你下。 几位都不会水， 主要天冷，你谁下谁裤子湿。 嗨，夏天的夏天的裤子也是湿的。 咱们劝他们好不好？哥几个，哎，民警到了，民警到了。 哦，这几位不是民警啊， 协警，协警的。 哎呦， 在哪里？在哪里？民警同志，他在水里。 哦， 你上来呀，你下来呀。 哦，说出来。 你上来呀，你下来呀。 到流沙河了。 这个小偷我看明白了，就是说呢，大家追他，慌不择路，跳在这池塘里边来了。那 不是慌不择路 啊， 你没看懂，是走投无路， 跳河里了。 哎， 投河那没用啊，这池塘就这么一小水弯。 哎， 你游不出去， 你这没经验了吧？在水里要想逮人，就比在岸上要困难十万倍。 朋友们，您一定想到，在水里逮人一定比岸上逮人困难十万倍。 对，万一这小偷要水性好呢？ 万一小偷水性好呢？ 这照我这话说的是吗？ 事实如此。那么民警同志到了现场以后， 这节目我能把电视关了吗？ 民警确实啊，比协警有办法，光是气势就压倒了一筹。 这民警就比协警有气势。 民警到了现场，只是微微的一笑，哦， 还出了一道醒气。 你朝我这个方向，自己上来。小偷也不知道为什么，正是这微微的一笑，击垮了他的内心。 哎呦，这民警是不是会法术啊？ 你这什么词？ 这怎么听着像过去 心理战术？ 你上来，他突然间就俩眼也拧了，就过来了。 可能啊，这是水里太冰冷，也到时候了，不上去真有点要抽筋的意思了啊！ 寸劲儿。 哎，这个小偷咕悠咕悠咕悠上来了。 看来这池塘里边水草是不少， 而且这小偷的身子也不轻。 请看我们的现场画面。 没人搭把手啊。 那是他在水里呢，大家都怕鞋湿了。上岸之后，民警立马对他进行了控制，把他带回到派出所。民警小张说了，哦，我们怀疑呢，他有可能在身上藏了一些赃物，但是我们搜了一下没有，所以呢，我们进一步怀疑可能这些赃物呢藏匿在了池塘当中。 那就是掉里头了。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组织人对这个池塘进行搜索，其实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还得下去。 这个掉池塘的淤泥里边干净的也是赃物了， 所以呢，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派出有那么几位年轻的民警啊。你、哎、 不是，他们不有专业潜水的吗？ 没有那么深。小英、小娃穿那胶皮裤吗？穿什么穿什么，要么秋裤湿了就穿上胶皮裤，一是保暖，二是不会湿了鞋啊。 光穿胶皮裤鞋就不湿了，得穿上胶皮鞋。 我们民警呢办事非常有力啊，扑通一个扑通一个下去以后 就这么有力，扑通扑通的有力啊。 摸出了一部手机，两张银行卡，一张身份证。 哎呦，摸的这太细了， 1870元，就在这池塘的淤泥里摸出来的、啊、 还有整有零的。 好，那我们现在是审讯一下这名小偷，叫什么？好，那么经调查呢，这些现金是这个小偷盗窃所得。这个小偷姓韩，是个惯犯，现在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在拘留时间，小偷不停的在反复唱《冰雨》这首歌， 看来是给冻坏， 说明太喜欢刘德华了。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扎，爱碎了伤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尴尬了，尴尬了，小偷入室盗窃，崴到脚，躺下休息，结果发现什么呢？您往下看吧。 哎呦，这个是有呼吸的问题吧？你听这呼噜， 视频就拍一人睡觉放这么长时间，这电视台也不审查审查。 这段呢就不给大家多放了啊， 多新。 虽然有些观众想多看一下这个画面，但是我们觉得没有意义啊，就不多放了。 谁想看这个？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啊？这男主人困了呗。 他不是男主人，这就是小偷。这不是跳进宿舍以后把脚崴了吗？想休息一下，结果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主人报警将他抓个正着。 够敬业的，这肯定是连续作战困过缩了，哎，到人那儿有一舒服的床躺那儿就睡。 我认为这小偷是疼痛点滴、因为崴脚一般来讲你崴脚你躺炕上你睡着吗？ 疼困了， 哎， 疼晕了。 对，能疼得睡着了的人太少见了。 他崴脚就是微微的崴了一下， 崴一下为什么不跑呢？ 跑不动了、脚不吃劲 儿 啊，缓一闸，结果躺那儿要舒舒服服暖暖乎乎，结果睡着了。 这也说明被窃宿舍的床非常舒服，非常符合小偷的心意。 大个的席梦思 这种床呢、可能换到小猪那儿睡不着，换到大磊那儿 翻不了身 睡不着， 掀进去了， 恰好小偷躺在床上，哎呦好，这真舒服。 这小偷身上有虱子是怎么着？ 这个小偷脑子里有豆子是吧？ 嗨，哎呀，这想想别打呼噜了。 哎呀，没想到睡过了。 该。 哎，别说话，先看你电视怎么放的。 嗯。 这个情景呢，我们也进行了接彩，听听大家伙儿怎么议论吧。 哎，你好。 你觉得这小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困。 啊，是个很困的人。 特困人士。 哦、特困。 缺觉了。 哦，我以为您要给他补助呢。 不是，他是一个是缺睡觉啊，一个是缺教养，哪能偷东摸西呀、是不是、把脚崴是轻的， 应该把 脖子崴了。 哎呦，那就是脑袋着地了。 您这么理解啊？ 这位您怎么看？ 我认为他这个应该好好去体检，这么困很有可能是血脂太高了，然后呢导致这个血液呈糜状，啊，这个流动不好，这个血氧量低。 老李，你怎么随便就出来？赶紧回病房。 哎，对不起，我回来了。 你好，您怎么看？哎，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能看出来工作压力都挺大的。你像我有的时候也是上班开会的时候，我不想睡，但我坐在那儿我就呼噜呼噜睡着了。睡着以后呢， 连他走了他都不知道。 谁说不知道？老板发现了， 他那份文件全是哈拉的印儿。 你别怎么说，我人女生要面子的。反正我想一句话，好累呢、 都累 A 梦吧。 那么小偷怎么说呢？我们再听听他的声音。 我都困进来，我这拿自己都没办法。 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逗你玩，逗你玩，记住吗？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考你们个问题。什么叫做有效关心？ 嗨， 有效关心就是关心完他乐了，有效。 哦，你以乐为最终标准。 笑，你不是有效吗？他有效就是有乐。 哦，有乐关心，无效关心就是没乐的关心，只要让他乐就行哈。 对呀、他乐高兴了嘛，就说明这到位了。 大磊啊，我今天工作特别不顺。 我给你讲一笑话，一乐就顺了。 我工作不顺，我听得进去笑话吗？我现在这会儿，我听得进去笑话吗？我笑得出来吗？ 你等会儿再笑，等会儿再讲。 这是笑呢吗？你哎呀， 你还高兴了吧？ 王大磊，你把你的快乐驾驭在人家的痛苦之上。 我觉得是你乐了， 真是。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先说说无效关心啊，比如说你的女朋友肚子疼，你呢作为男朋友就跟她说了。多喝热水呀、 哎，这多好啊！哎，我觉得这个特别能理解人这句话， 这就叫做无效关心。 这怎么叫无效关心啊？这当然有效。 敷衍、搪塞、糊弄， 怎么叫糊弄？我觉得这说的多实在，这就是多喝热水嘛。肚子疼啊， 肚子疼，多喝热水这件事呢，不是说你说的不对，但是你这个属于无效，能解决什么问题吗？他好像不知道肚子疼喝点热水似的。 哎，他绝对不知道。 哎，怎么会不知道？ 他真不知道。 一个20、30几岁的女孩子会不知道肚子疼喝热水？ 那他跟我 说，他也不是疼这一次。 他要是老疼的话，就应该拉开看看了。 你哪怕对像小猪说的呢？ 你看，我给你拉开，我给你拉开。 就这句话，你能告诉我是有效关心，小花？那我祝愿你找这样一男朋友。 起码变个花样，他女朋友也许蒙住了，又不生气了。 哎，对，确实可能蒙住了，没听过这么狠的话。 对，但是我觉得不生气了，这太不可能了。 你说，我肚子疼，他说拉开看看； 我头疼，拉开看看。 蒙住了是绝对有可能的。 这可能是超效的关心啊，有点过。 这就是不会说话。 举几个例子来区分一下有效关心和无效关心。你比如说找工作碰壁了，有两种答案，你们来判定一下啊。 嗯， 第一种，加油，相信自己，下一次一定行， 这个有效的。 再听一种啊，简历发来，我帮你看看。哎，对了，网上呢我看到一个什么这个培训招生的，你要不要试试？ 这就没什么意义，这说太平淡了。你刚才那个头一句多鼓励人，加油，好好干，一定能行。哎哎哎， 磕着手了。你这挂几档啊？你那种啊，就是一个形式上的， 对，你口号似的， 气氛 振奋人心啊。 对，只能是气氛上赢的。那小花说的第二种呢？ 就我给你推荐一个网站，你看一看， 实际操作上给你指导。 嗯， 你这儿不对。 多平淡，一二十多岁、三十岁的人了，他会不知道这个招聘上网站上看看吗？ 那一个二十多岁、三十多的人就看你这嗨嗨嗨嗨嗨，干嘛呢？你这能有效吗？ 那再说一个吧，比如说比赛的前一天啊。你这么给他加油， 哈哈哈哈哈哈！ 我怎么就那么欠你？ 绝对他得说把你得拉开看看。 第一种，你说加油，相信你是最棒的， 多好！ 哎，加满啊，开发票。 第二种，哎 ，PPT 我帮你试着改了点啊，你看能不能用得上？哎，比赛结束以后一起去看话剧吧。 你看这句话绝对没用。你看比赛之后咱们看话剧去。 对呀、啊， 这跟那个人家当时的紧张的心情完全不符合。 可是你比赛之后人家有了一些计划和安排，你不觉得省心吗？就好像吃饭，别人一问你呢，你想不出吃什么的时候，对方有方案，啪啪啪，一二三，咱们吃哪个？ 小花， 你是不是感动？ 你这个说的绝不合理。你看那个大赛也好，怎么鼓舞他呀，就得加油加油，都是这样。没有那么厉害，吃什么吃什么，没有那么喊的吧。 再举个例子啊，双十一你可能这么说，下次别那么冲动购物了啊，东西买也买不完，是不是知足常乐呀？ 多好啊，学会过日子了。 你就不如后边这个，我刚给你打的钱够花的了啊，不许吃土。 这个我确实没这么大实力。 你连土都没有啊？ 打钱呢。 哦， 有点悬啊。 对，他会把你切给看看的。 没完成销售任务，哎，尽力就好，你已经很厉害了。 你多好，哎，我总觉得这种是特别的鼓励人。 第二种啊，没事没事，洋洋，我们公司可以多要点订单啊，但是不会太多啊。 不是，我想知道洋洋公司卖的什么，我就敢拍这胸脯。 不是你拍的胸脯，你已经选择了第一类，就是尽力就好啊。 哦， 洋洋， 对对，我说不出这话来。对 对 对， 洋洋，你已经很厉害了。第二位这位男士呢，说的是洋洋没关系，我们公司可以多要点订单哦。 对，别因为这个订单回你吃土去啊。 洋洋没关系，我呀、啊、刚给你打的钱够花的啊，不许吃土啊。 等会儿我听出来了，这是他爸爸。 好，你就这么想吧。 哎呀，你这心宽呐。 洋洋有个小剐蹭，嗯，大磊第一时间打来电话，人没事就好，以后哈哈哈哈小心点。 你看看，哎，这说明我对他多关心。 那位男子呢？打电话，洋洋，人没事就好啊。报警。 哎，这跟我说一样啊。 拍照，报保险。哦，你不知道怎么报保险啊？来，告诉我车号，我来。 哎，这绝对是他爸爸说的。 当洋洋独自加班的时候，大磊会说：“辛苦了，洋洋，再忙也要记得吃东西哦。” 你看看， 那个男士说：“洋洋，给你叫了外卖，一会儿就到了啊。到了你就开门趁热吃。” 这只有他爸爸能干出这事儿来。 别吃土啊，饿了。 别人吵架了，大磊说：“洋洋别生气啊，不知道不知道。” 哎， 那位年轻的男子说：“这样，洋洋，我呢请你吃一顿火锅，冷静一下。你呢边吃边跟我吐槽好吗？咱们还去上次那家。” 等会儿，吃过不止一回了是吧？ 嗯，对。 哎，你不是想象中是他爸爸吗？代号他爸爸。 谁拿这当代号啊？ 还他爸爸。 我觉得你这么想会开心很多呀。 对， 而且 你这是有效的。 对，开心 开心开心。 他那就是无效的关心。 对对对， 不值得形成什么威胁。 刚才这好像没有，这好像有点。 洋洋深夜独自回家，大磊发了：“哎呀，那么晚呀，洋洋，你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呀，哎，记得回家报平安哦。” 哎，